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其实咧，真系有听我节目，或者有听我同李远泽节目嘅人咧，都会知道，其实我新年前入咗次医院嘅。点入医院呢？其实我半夜三更走去普通 clinic 睇医生，问题就系我想去睇伤风，但系佢同我量完啲血压咧，就已经叫我话黎生，你已经唔好你唔好嚟呢度，你已经系八六 over 二十啊，大佬，你唔应该嚟 clinic 噶，你应该去急症室噶。八六二百啊，八下压八六，上压二百啊，咁我就已经即刻个医生已经叫我就系话 死佢， 佢叫我你唔好揸。 佢都中風 嘅啫，你唔好同我老婆講，我老婆喊住啲，我唔知點講。咁佢已經叫我就話：阿黎生，你揸咗車嚟咧，你都唔好揸車翻屋企啦，因為你其實有事。 你自己一個人啊？ 我同我老婆睇醫生啊。 咁佢咪知咯？ 但我揸車啊嘛。嗰時你知唔知我幾撚驚啊？我係睇緊醫生，我醫生叫你講：你方唔方便叫埋你太太入嚟啊？哇！我唔撚知咩事 啊！啲遺言啊！ 佢哋咧，我哋嗰啲 cancer patient 好多時係咁。 你冇讲啲咁嘢，大佬。医生见到你啊，其实咧，我已经啱啱同你先生做嗰啲血压测量，咁就其实佢哋医血压已经非常之高啦。佢上下去到200咧，其实已经即刻入医院噶啦。咁佢已经即刻写咗张纸我。 先生未死都系奇迹啊！ 系啊。 我一去到 Kelly 已经系一分钱都唔收，佢已经叫我阿黎生，你唔好揸车去啊，你搭的士去好啦。咁但系我揸车揸，即系我车揸咗嚟咁啊，点啊？系啦，即系佢实质系我咁啦。问题就系话我搭的士去到屯门医院咧，咁我见到个牌，佢已经写住就系话 三日 四个钟头，四个钟头。嗰时系一点。咁我哋等四个钟头啊，但系喂我唔掂，我其实眼瞓嘅，你不如放我翻去瞓啦。但系佢好好，佢有个报纸又同我讲就系话，你其实而家咧分流咧就去到四点钟，即系四个钟头后先睇到医生。你不如而家觉得你有冇头晕啊？你有冇觉得个心跳得好快啊？或者你有冇觉得而家想死啊？我话未至于嘅。 喂，你想快睇啊？梗系乜都系啊 ，yes 噶啦，死都死噶啦。咁 我嗰时个心态就系话，其实我系未至于死得嘅，我觉得。咁于是就系俾啲更加需要嘅病人睇啦。但系问题就我环顾四周， 二百几、啊。 唔系，佢最主要系个下压啊！我哋其实呢 八六系啊， 最紧要系个 系啊系啊系。 我下压平均五十噶咋， 危险过个上压。 我环顾四周，但系坐。即急症室嗰啲人呢，其实都系不外乎就系伤风啊、感冒啊嗰啲人，仲系即上 Facebook。我已经系死得嗰刻，我已经揞住个头扑街，点同老婆？ 你都系玩 Facebook。 我点同老婆？我点同老婆交代？我净唔敢同老婆，唔敢同屋企人讲啊！嗰晚直情系，咁佢同我讲咗四个钟头先睇医生咧，就话不如阿黎生，你不如第日先打翻嚟 book 你个复诊日期，改早啲啊，点点点啦。 屯门医院 系啊，哇，好啊，我即刻翻屋企啦，咁我就嗰晚翻咗屋企。问题就系话，喂，大佬，唔系话我真系想嚟急症室，又或者你同我讲就系话，不如你去边间私家医院睇啦，你俾几多钱啊？唔系钱系一个问题，就系我想嗰刻我得到我需要嘅治疗啫。但系咪真系啊，水哥，医生系真系短缺得咁紧要，或者即系你一个唔好彩，你去到医院咧，系真系扑街到就话，屌你，我就系死啦，大佬，我就系冇医生睇啦。 其实医生未必系短缺啊，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，你估喺公立医院嘅医生系搵钱会多过私家定系私家多啊？ 私家多， 肯定啦。咁所以变咗，有一啲譬如话做得叻、有经验嘅医生，你觉得佢会走去边个市场？ 一定系私家 咯， 系啦， 识啲护士都系。 咁所以变咗护士亦都系啦，即系有啲护士话去佢譬如由公立佢转去养和咧，佢个人工系差唔多double 或者系 triple 咁样。 咁多噶？ 系啦，咁如果比着你系你嘅话，你仲留唔留喺嗰度系咁？即系有做有又冇又冇回报。 我见到佢哋同我 feedback 系佢哋话都系照做喺公立医院嘅，佢唔会即刻跳槽去公立，即系私立医院嘅。 系啊，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，就系、咧最近咧，我哋个友好团体啦，譬如话护士政改关注组佢哋咧，佢哋发表咗有一个话叫用我们愤怒了嘅宣言。咁点解愤怒了咧？原来咧早几日咧，高永文局长咧就曾经讲过话系。前线医护人员对局方嘅误解，因而产生呢个怨气。咁但系其实咧，班护士都讲紧，佢哋其实已经不停好努力咁样去 cope with， 即係去 handle 呢個佢哋嘅工作，佢哋好專業其實。但係換嚟嘅就係高局長一句係你哋誤解啫，其實成件事係冇事嘅。你哋因為你哋誤解咗醫管局局方啊，所以你哋咪而家有怨氣咯。 實際情況係點啫？ 實際情況就係講緊乜嘢咧？嗱，我哋講緊一啲譬如發展中嘅國家，譬如一啲歐美咁計啦。嗱，淨講護士先啦，護士嗰個比例咧應該係一對四至八人。 一個護士對四至八個病人， 對四至八個病人係發展中嘅國家，即係歐美啊嗰啲咁樣咧，係一對四嘅，或者 中唔係喎，歐美 發展 已發展， 係已發展已發展，歐美啊，咁啊。但香港嗰個比例係咩呢？我哋香港原來而家變成發展中國家都不如。我哋有啲日間嘅護士朋友講翻咧，佢哋係日間嘅時候係一對十二個病人，唔好話住。我講埋夜間俾你聽，夜間係一比二十四。 哇！點照顧得嚟啊？ 一個護士照顧二十四位病人。就係而家個情況。 哇！你每個即係控去五分鐘都兩個鐘頭先睇得曬。 冇錯，所以又係好似上次咁講，有 係 啦，有個阿伯話我啱啱瀨咗條片，跟住就嗰、那個護士就會同佢講：你等下先啦，嗰邊嗰位阿伯三日前我都未換啊。即係去到係一個咁嚴峻嘅境地，而我哋換嚟嘅係高局長一句。是话你哋系误解，系误会啫。我哋嘅医疗制度系医疗系统冇问题，系只不过有部分嘅前线人员做到有怨气啫。 怪唔知医生护士咁难识，咁难沟， 唔得闲。 嗱，咁我跟住咧又俾少少数字大家可能真系估唔到啊！即系啱啱护士佢哋又提供咗一个资料啦，就系前日凌晨。前日凌晨，即係講緊可能係十二點鐘過後啊，至到六點，即係朝早六點之前嗰段時間啦。佢哋係講緊咧係有全港嘅公立醫院急症室嚟求診嘅人數係5137， 一間醫院啊， 係總共 啊總共 所有嘅公立醫院嘅急症室。應該都係幾十間嘅啫，應該有急症室， 幾百人， 因為唔係間間醫院都有急症室噶嘛。有啲系叫做唔系即系疗养院啊，或者有啲系叫做非急症嘅医院噶嘛。即系譬如如果你话 浸会咪冇咯， 即系新界东联网，即系阿周鸿鼎唔识答嗰个咧，吓、 啊 啊、周鸿鼎唔识答嗰个咧，新界东联网咧净系得北区医院有急症室同埋威尔斯啫嘛。 我都识啦，使乜 Google？ 系啦系啦，唔系噶，人哋周大先生话要查噶，佢话呢啲 Google 咪识咯，你问埋晒我啲咁嘅问题。咁啊！但系佢夠膽嚟新東選啊！好啦，咁跟住啊，內科病房嘅入住率咧，平均係 97%， 唉，好少啫，都未 百，未一百。 但係原來嗰個係平均啊，當中有四間公立醫院超過 100%。咁另外 咁點啊？點可以超過 100%？ 所以我哋有啲、 哎，好似我細個嗰啲走廊， 杏林覺醒咪問咯，佢話我點能夠喺一間病房入面用十張病床可以瞓十三個人呢？ 双人床 有边两个系亲密啲咧？ 喂，搭住你呢个咪系咪真系要双人床上下格咧？ 有冇两公婆系咪两公婆优先入院呢？因为悭翻一张床嘛。 好差、啊。 系咪要咁咧？即系讲紧十张床要瞓十三个人，好咁其实仲有一啲咧， 点啊？咁真系瞓唔到咯。 有啲系开 门底啊，走廊啊，单间床啊。 系啊， 系 板间床系啦，唔系叫汤床啊！根据阿局长讲，我嗰啲唔系汤房，叫板间房系啦。咁另外仲有一个情况咧，就系可能外边有好多人都未必知啊，因为其实我哋医院都系咁啊，即系本身威尔斯都系咁，就系话有啲病房咧系会变咗冇咁爆嘅。即係有啲科呢係可能冇咁爆嘅。咁啊譬如如果冇咁爆嘅病房會點樣做呢？佢爆咗個病房呢，佢會將部分嘅病人呢就係我哋叫做 overflow。佢 overflow 呢就會去咗嗰啲病房度。咁嗰啲又唔計喇喎。咁但係其實嗰啲都係內科病房嘅病人。 深咗百分之以上嘅嘢。 咁所以呢如果計埋埋呢分分鐘其實超過 200%。 我真係唔明喎，邊有安排？ 因為你仲有嗰啲 overflow 咗去咗人哋個病房啫嘛， 嗰啲唔計落去咯。 係啊，佢嗰啲唔計嘛，但係 overflow 埋而家都講緊 130%。 十张床瞓十三个人。 边啲 ward 系冇即系咁 under 噶？ 诶、哎，可能嗰啲骨科啊咁样，但系你儿科啊、老人科嗰啲你唔搞得人噶嘛？有嗰啲有吓、 啊，儿科好好旺 嘅，即系 骨科啊、心脏科啊嗰啲，可能又冇咁爆嘅。 即系我又唔想，我又唔想咁 emotional 啦，因为上年我爸中咗风，真系入医院。但系如果当你真系有个亲人喺医院嘅时候，你系唔会想你亲人系得到啲咁嘅照顾。 系啊系啊，我都 你有交税，你老豆有交税，你老母有交税， 你啲税去咗高铁啊， 好可悲， 即系我都笑唔出咯吓，我真系 我真系识得一个老师咧，佢真系点样，即系佢真系赖，即系赖咗咧，点样啲护士去换咧，佢就系真系掹条片出嚟喺度揈咯。即系我唔系讲笑，佢真系即系攞出嚟， 因为真系要咁样佢先至理到你啊！ 同你搞咁咯， 佢都冇办法， 真系好惨。 但系你咁样，你又即系等于你即系剥 尊严噶， 唔系，但系你亦都剥削咗其他病人嗰个权利咯。可能有一个系干咗两日噶， 系啊， 嗰个又俾你打咗尖咯。你咁样做， 因为好彩嘅病人就唔需要所谓叫医护人员廿四小时照顾，但系问题就系有啲人好辛苦，就系佢廿四小时要换片噶嘛，点咧？即系如果佢噏住佢背脊生疮啊，点咧？佢需唔需要？转个身，可能有人帮佢扫下痰啊，会生疮。其实有好多咧，其实你唔入医院，或者你冇屋企人喺医院，你系会唔知呢个事实。 因此，我哋觉得咧，其实高局长嗰句说话真系有点而凉薄嘅。其实你可以睇到咧，香港嘅医护人员系真系众口皆赞嘅，真系个个都系老心 阿信咁样咯，个个。 你比如我系一个病家属，我唔够胆责怪你哋咯，因为我知道你哋嘅 workload， 又或者我知道你哋个 workflow， 又或者究竟个 resources 系有几紧绝，唔系话想闹你哋。问题就系话，如果我真系有个屋企人喺医院，我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屋企人得到更加好嘅照顾？因为好坦白讲，唔系话我唔想送我屋企人去所谓叫私家医院。问题就话 几多钱啊？ 唔系钱啊！你话俾我听一个钱， 都系钱噶，一日都成万蚊啦。 咁样讲， 咁样讲，你话俾我听一个钱啊 ，all inclusive 嘅。我觉得亦都会有人肯俾。问题就话，大家如果真系屋企人照个私家医院，你个钱唔系 all inclusive 噶，复诊一个钱， 系啊， 所谓叫做手术一个钱， 用任何检 查，你系冇上限嘅。你预佢一万蚊入医院，但系问题就系预到，喂出到嚟系万蚊一日，佢住十日，扑街，你已经赚咗五万蚊啦。你嗰五万蚊喺边度嚟咧？ 啱啱咪有个新闻讲咯，话有个人走去医肺炎，医咗180万，就系、是、喺私家医院，跟住要卖楼。 即系我 咁，你话你敢唔敢胆入去住？ 系100蚊一日啫喎。 系啊， 我唔识讲咯，我真系唔识讲咯。早嗰两年系有个朋友，佢太太好唔幸，即系好唔好彩，系因为肝癌入咗医院，佢真系医咗一层楼噶。 嗯，系啊，唔出奇嘅呢、這个。 即系佢系一个唔觉意，真系你系因为私家医院唔够病房，又或者你个 choices 唔系私家医院，你想你太太得到更加好嘅照顾，问题就系我一个选择就令到我唔见咗层楼。 嗯、我朋友老癌佢标靶都30000蚊一剂啦，即系一个疗程啦。 其实啲医生咧掹到咁紧咧，掹到咁行咧，其实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嘅。咁你可以睇到我哋有啲行能觉醒嘅朋友咧，佢哋都话做到咧，即系两日入边系食四餐，佢哋两日都冇食 lunch， 佢哋都仍然好努力咁样去希望尽量做到多啲病人。咁但系点解我哋个政府要咁样做呢？即系佢嗰个预算咧，就系以呢个叫做平均嗰个值嚟到去做预算。 即简单嚟讲，用翻上呢条数咯。 系啦，如果你用一个你用突然间出现一个高峰期咧，咁佢就系根本系应付唔到嘅。咁就系靠大家点样咧？喂，爬行当啦咁样。喂，但系而家讲紧医疗啊，死人噶，点样爬行当啊？就会系咁样个情况。 但我想问下你，因为好多人都觉得譬如香港医护人员唔够，佢哋会 suggest 就係话你会唔会引入一啲外国嘅医疗人员呢？譬如医生可唔可以带到引入嚟呢？又或者嗰啲人会需要一个考一个试呢？因为嗰啲人就 argue 緊，就係话会唔会就係话你香港放宽你嘅门槛，就係可以多啲请到医生落嚟香港。 如果你讲緊话689上场之前呢，我绝对话觉得呢系可以，呢个系可行嘅方法。但如果而家嚟计，你估下会唔会系海外嘅医生嚟应征？ 山头主义嘛。 我谂好快咧， 去山西。 唔系，好快山西、陕西吓。 I can fly 云 地。 系啦，啊，新疆维吾尔族医生啊，我介绍一个俾你啊吓，好。 唔系歧视嗰啲人，即系只不过咧，学嗰套医咧就唔系香港嗰套医。佢真系话俾你听，有一日咧，你惊 走佢走个毛衣入嚟嗰度， 佢伤口痛咧。 其实我想问，可唔可以揾翻啲退休嗰啲医生翻嚟帮手啫？ 佢唔肯啊，佢唔制，因为大佬你俾几钱佢啫？ 其实退休嘅话咧有限度，咁所以变咗除咗退休嘅话，其实而家做紧乜嘢咧？譬如急症室佢哋有一个叫做加班嗰个咧，系其实系就是、可以一啲已经转咗出去私营啦嘅医生咧，可以翻嚟客串下。 系咯系咯，我识得有啲系咁噶。 系啊，佢哋可以翻嚟客串，但系 OT 几个钟咯。 中大啲教授咪翻嚟客串。 咁但系咧，其实呢、這个。系唔系一个治本嘅方法？ 我明， 即系你到下一串嘅流感高峰期嘅时候，咁你又再嗌佢咯？咁唔通佢哋又佢会话唔嚟咧？或者佢话揾够啦？或者佢出边嗰度已经上到轨道啦？ 嗰时七十九日雨伞咧，我哋满足坑都系嗰啲退休啲老差骨翻嚟做啫嘛。 所以你会睇到 够人 点止啊？我哋有啲退休嘅辅警朋友收到电话 吓、啊，做咩啊？ 佢哋话因为成间处啊，成间警署出晒去啊，雨伞嗰阵时，咁于是乎咧，嗌啲退休辅警咧翻嚟系看住成间警署啊。 我就谂下可唔可以 apply 落去医疗制度啫嘛。 咁但系医疗制度唔可以咁样 apply 嘛吓，因为你始终咧你好难预计到咧嗰个良莠不齐啊，嗰个参差嗰个程度。虽然大部分香港嘅执业医生一定系即系专业啊咁样，但系你好难明白到咧，就系话一样嘢，就系佢出咗私家之后会唔会佢嗰、那个执业嗰个手法会唔同咗？咁变咗佢唔系咁适应公立嗰、那个即系体证嘅方法。 但如果我会问一个问题，你究竟所谓叫从事医护人员嘅前线手足，佢哋要求嘅系咩呢？政府俾多啲钱啦、啊，定还是系点样呢？ 一定系政府要改善翻，无论系呢个人手啊，同埋个设备啦。你即系而家你系讲紧系完全系 under 噶嘛？而家讲紧个比例。 但你每年中大、港大你收嘅医科生，其实系多一个数嘅啫。你要求嘅佢系，譬如佢系增加医科生嘅名额。 咁点解唔增加医科生嘅名额呢？而走去一带一路嗰度搵啲乌兹别克翻过嚟，又话资助佢哋读大学呢？你本地嗰啲你又唔资助，你又资助哈萨克、土耳其。 我点样知啊？ 咁点解要咁样呢？你讲嗰度又讲紧十亿嘅，嗰度应该话多或少都可以资助多几十个啦。 你希望你乌兹别克语，即识讲乌兹别克话嘅人嚟医你医疗抢可能？ 咁我系咪要请多个翻译啊？ 我点知？ 咁如果唔系，我同个乌兹别克医生鸡同鸭讲。我明明条肠有事，佢又听错咗我个头有事，跟住同我做开脑手术， 普教医咪得咯， 系咯， 普通话教咯。 啊，你呢招真系好嘢啊！真系我哋今日应该揾埋方言嗰个导演出嚟。 知道即系我真系唔知道，如果你哋譬如前线嘅医护手足真系想进行一啲所谓叫做行动嘅时候，佢你可以点样表达你的意见 咧？嗱，而家咧佢 因为你容许我咁讲你冇理由罢工啊！屌你！ 咁一定唔会，因为我哋唔可以用病人做人质或者 做一个 bargain 嘅筹码，呢个系我哋亦都我哋嘅专业或者我哋个道德操守系唔容许嘅。 咁你可以做啲咩？ 咁所以而家咧，佢哋就护士政改嗰边咧，就想发起一个咧，就系全部护士嘅一个联署先，呢个系第一步。咁至于后续嘅运动个活动会点样做法呢？佢哋而家都商讨紧，或者可能会系静坐啊，或者系一啲按章工作嘅抗议啊咁样。咁但系呢，我睇到佢哋讲呢，就话游行佢哋就未必会啦，因为佢哋可能唔知系咪 冇嘢做啊？你班人 成件事好左教，所以我哋会谂下，可能你有啲乜嘢可以喐得到呢？ 系咯。早唔晚唱海阔天空啦，跟住结果就话啊，突然间海阔天空咗啦。 我重新一次，花生台唔系左交台。 咁你讲紧如果系咁样嘅话咧， 瞓咯。 我哋首先， 哇， 你又冇咁激，你 边个瞓啊？瞓边个啊？ 烧咗个永人咧， 咪就系 你真系而家啲护士都嬲到差唔多自焚咁样。听完嗰句说话已经，咁你讲紧咧，话。 即係而家先睇咗個聯儲嗰個效果點樣先。咁我哋呢度都宣傳下呢，希望即係香港嘅 各位市民可以點樣支持， 香港市民亦都係可以參加呢個聯儲啦，佢哋喺網上面亦都有呢、這個咁可以 click 返入去護士政改關注組嘅 Facebook 嗰個， 即係你喺護士政改 search 唔係你喺 Facebook search 護 士 政 改 關注組，就可以支持返一班為香港咁努力嘅護士。 唉，即係香港呢個真係好鬼死混亂㗎喎，即係 我成日諗緊呢嗰196億點解唔攞嚟搞好呢啲咁嘅嘢嘅呢，啊真係。 喂，我好膚淺㗎，你可唔可以分咗196億佢。 我唔好話分啦，我一蚊都唔會喐你。你用嗰196億，我成日喺度諗，即係用去做個投資。 你擺啲應該擺嘅地方啦。係 啦。 即係譬如你其實過去幾年幾個施政報告呢，其實有幾筆大錢係留起咗嘅。即係例如醫療改革啊，又或者醫保啊。 因為你成日話經常性開支唔能夠增加嘛。咁我點解唔成立一個基金類可以自給自足咁樣去增加返個醫療呢？我 有 時會諗。 有人咁樣講，因為過去呢十年八年嘅經濟增長呢，就是、來自大陸嘅經濟增長。即係譬如果大陸經濟增長嚟可能令到 GDP 生產可能多咗，或者股市個收入多咗，或者樓市收入多咗，因為大陸佬有咗錢。問題就係話，如果 佢哋嚟買磚頭， 係啦，即係我哋貨思到大陸佬唔係成日都咁有錢嘅。如果嗰筆錢抽走咗，咁我哋香港點呢？如果你將嗰筆錢係納入即經常性開支， 呢個又係我一個問題喎。因為 我唔係幫你講嘢啊， 香港本身嗰、 那 個 了解他們 香港講緊個本身個儲備係好充足嘅，係要明白呢樣嘢嚇。 我就係唔中意俾你都吹咩？係 啊， 你打我笨。 成件事呢，其实你而家用常理去諗，你边度諗得通啫，你冇人諗得通㗎。因为根本上就唔系常理， 根本上好荒谬， 根本上 已经主宰一切。 三跑或者高铁呢啲根本上啲政治，即系拣，即系讲政治任务嚟嘅， 系 咪先啊？即系讲紧而家， 我可以好离谱 中港共融呢啲咁嘅嘅大前提下边，所以医疗呢样嘢对佢嚟讲根本上都唔喺个 picture 入边。所以如果你话合理嘅话，根本上好多嘢都唔应该发生啦。即系最简单，你话即系又讲翻啲三幅皮啦，就系话喂，屌而家香港管治失效啊，你只要做多少少嘢，俾到啲。delegate 多少 power 落去，我唔好讲普选先啦，你做好少少以前嗰啲有诚意嘅公众咨询啊，每一次都做一个实实在在嘅公众咨询啊，都已经 唔会有呢个网络23条， 咪咯，易推好多啦啲嘢，但问题佢而家系唔肯做啊，你吹咩？ 啱啊！ 啲结论我其实同阿 Raymond 系一样噶， 即系所谓叫咩常理陈鉴林展报算唔算叫常理咧？ 我可以好离谱噶。啊！佢有冇中間有冇？ 咁你中環起 俾你聽。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，冇人喺 Facebook share 嘅，因為咁啱得唔巧嗰日我喺政總，我喺 office， 我係聽到佢講呢句説話，我淨係上緊頭啊！咩叫我係主席？我好撚離譜啊！ 我可以好離譜啊！咁樣， 我淨係 cap 嗰張圖，咩叫好撚離譜嘅？係 啊！ 你離譜即係點啊？你唔需要講道理啊！問題就係話， 而家就唔講道理咯。 個議員就同你講緊道理，講緊你有幾唔講道理。你而家話俾聽，你有幾離譜啊？我點同你講道理啊，大佬？你想香港人点样啫？个个人上街抗争啊，掟砖头啊！ 嗯， 喂，嗱，仲有少少时间咧，我又想俾翻阿嘉良讲下咧，就系、是、 好啊。 喂，有冇下一步计划？ 十年续集， 都三五七年啦。 可唔可以透露啲咁多俾 十年好啦？ 观众听下， 我哋各人都有自己 project， 其实系即系十年本身就搞到嗰四月一，我哋仲有一啲放映，跟住就差唔多。因為我哋排唔切，我哋而家有啲再想我哋去佢哋度放映加做 Q&A 嗰啲，我哋而家 waiting list 四五月滿曬 waiting list 好好，我哋 犀 利 啊！真 係，但 係你咪次晚晚都要去嗰啲， 差唔多就啱晏就啱嚟呢度之前就去咗場 嘅。哇！你已經落機嘅咯，下晝 落機啊，啱落機就係，所以聽日又有，所以日日都有。我哋做唔曬咁多，同埋我哋覺得差唔多啦，即係我哋都俾翻啲空間大家做下個創作，咁我哋五個人都會有自己 project 嘅，其實，都唔係延續十年，即係冇話哦，一定係二十年或者同類嘅， 講笑啫， 我都唔想，我哋覺得仍然係有嗰個觸覺咯，即係我哋五個仍然有 希望你繼續努力， 我哋都會係好期 待 嘅， 我哋好期待嘅，一定會支持， 因為我覺得十年咧呢樣嘢係有佢自己特殊嘅一個偶然性喺度， 冇錯， 唔係咁容易話，即係再計唔 可以做 嘅， 計唔到 嘅，你反而下一次再做。你又可能有一啲嘅勝敗，有啲計算喺入邊嘅話咧，未必做出嚟嘅效果。 一幅就 個效果就未必咁好。 啱，你繼續去創作，但我希望就更加多個本土香港嘅創作，用咩渠道都好啦。 即係你知而家好多咩眾籌啊，各方面即係好多嘢，即係我相信咧係有個空間係容納到你哋嘅。 希望更多香港人支持佢哋咯。 點啫你噶？ 具體。 当偶像， 好想知啊佢， 我 好想 我自己啊，我自己 惊佢开拍都冇揾我做， 你唔使惊啦， 任 少 演员都系演员，都系好重要嘅。 你俾 Donna 做角色咧，你其实攞个 Hello Kitty 嘅头套笠住佢， 即系神雕侠侣做只雕啊嘛。 因为今次咧嗱，香港电影节有出电影咧，系讲日本戏嚟嘅，讲个男主角咧就由后面笠住个鱼头嘅，系啦，喺笠住个鱼头都要都好好戏嘅，好多感情戏嘅，你整 Hello Kitty 啱啦 ，Donna，Star Wars 都好多白兵啊， 惨啊，你做白兵啊， 人哋坚做嘅，人哋有明星做女演员。 佢 系 hea 做， 好尊重噶。 你搞清楚佢系 hea 做， 你俾人哋讲埋先啦。 留翻个 Kylo Ren 俾我做。 唔系，我自己，我哋五个都唔同。我自己咧就会嚟紧就会开一个，其实已经开始紧啦，做紧一个纪录片，跟住做紧一两个嘅 drama 嘅片。都有 咩题材噶？ 咩题唔讲得住，暂时。 你份人啫，可唔可以唔好咁？ 冇咁扯啦，你。 唔系啊，佢啊， 人哋公布大佬，人哋公布得嘅， 俾少少 会公布噶啦。 我哋会慢慢搵。 一阵食宵夜先才。 系啦。好扯啊，当然真系。 系咯。 嗱，咁今日就非常之多谢导演阿嘉良同我哋分享咗，即系究竟拍呢套戏嘅心路历程。咁希望大家支持，就系话所谓叫做勇武。同埋就係和你飛飛之間咧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表達你關心呢個社會，或者關心你身邊嘅人嘅方式。有一樣嘢今日其實冇時間講嘅，就係所謂叫自殺嘅問題，因為唔一定適合開麥講，但我真係呼籲各位朋友，如果有聽呢個節目嘅時候，唔一定要 share 嗰啲所謂叫自殺嘅新聞，又或者你籠統咁樣概括咗嗰位所謂真係要輕生嘅朋友。佢所謂叫輕生嘅原因，你唔能夠老土咁講啊！但系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，我身邊嘅人自殺過，嗰啲人係因為冇人幫、冇人了解到佢，佢先會選擇一條咁嘅路。但系嗰個係咪一個事實，冇人知。問題就係話，從今日開始，你試下唔好開，你試下唔好 share 嗰啲新聞，你試下關心你身邊人 多 啲。 我哋 多 啲講一啲正面嘅嘢，譬如話辦法總比困難多啊，或者係甚至直情係即係你係唔需要講任何嘢。多啲聆听有困难嘅朋友向你倾诉。 简单啲嘅人咧，即系简单啲咁讲法咧，多啲约你爸爸妈妈食饭，多啲约你嘅仔女倾偈，多啲约你嘅朋友出嚟见多啲面。佢见多啲面，你同佢 connection 深咗，你就自然了解到佢遇到嘅问题系乜嘢。你同佢倾下偈咧，呢个世界就和平好多噶啦。 同医护人员一样啊，多聆听啊。 系啦，你系聆，你要做一个 listener， 你唔系要做一个好 talkative 嘅人， 亦都唔系做帮佢俾个 solution 佢。 Exactly， 你唔需要俾个 solution 佢，你问题你听下你身边嘅人讲乜嘢，你知道你身边嘅人需要啲咩嘢就 OK 啦。 有咩答俾 Raymond 啊？ 有咩答俾 Raymond？ 咁公开你个手提电话咯。 Raymond 讲紧嗰啲嘢咧，同佢嘅性格完全都唔似。 当 你呢啲即刻翻屋企嘅，我都怀疑你有自杀倾向嘅。嚟打多啲牌，我哋 打多啲牌就得噶啦。 当你身边嘅人有一个人跳过楼，你就知噶啦。 我有啊，真系有啊。 咁大家咁话啦， 好啦，唔好讲埋啲咁嘅嘢。 唔好咁先。 我哋而家去食宵夜。 系啦， 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多谢嘉玲， 多谢各位， 拜拜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